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时空， 时空，你着迷了吗？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，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，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睿智，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卓越功绩，而在他们当中，忠臣永远都是得到赞扬最多的人。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。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，我跟大家一同解读了中国古代十位忠臣当中的前两位，他们是诸葛亮和魏征。那么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，我们就继续来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大忠臣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中国古代十大忠臣的第三位，寇准。寇准字平仲，北宋政治家、诗人。对于寇准这个人，很多人还是通过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杨家将》而熟悉的。但是寇准又是如何成为一代忠臣的呢？他又有着怎样妙趣横生的故事和传说呢？在解读忠臣寇准之前，咱们先来解读一个误区。很多人都管寇准叫寇老心儿，而人们所谓的老心儿，都是指山西人，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寇准就是山西人。而且在很多关于寇准的影视作品中，还加入了寇准喜欢喝老陈醋的这个细节，这就更加的让这个误会深入民心了。其实历史上的寇准并非山西人，他是地地道道的陕西汉子。寇准为人耿直，同样是一位敢于进谏之臣。宋史当中多次提及寇准的政事，常奏事殿中，与不和，帝怒起，准折引第一，令帝复坐，事决乃退。想一想，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，竟敢在皇帝发怒离开的时候，拉着皇帝的龙袍，让他重新坐下，一直到问题解决掉，这可是绝对冒着杀头的危险。所以宋太宗深有感触地把寇准和唐太宗时著名的征臣魏征相比，他说：“朕得寇准，有文皇之得魏征也。”寇准正直，在殿堂之上当着皇帝的面，他与同僚争吵犹如水火，连皇帝都无法制止。争对了，皇帝高兴，嘉奖升迁；争错了，皇帝恼火，撤职远谪。有一年天下大旱，宋太宗召集大臣们讨论，大家都在以天数为借口打皇帝的马虎眼，唯独寇准讲是天人感应，大旱之政改行有所不平也，把天灾与官宦的执法犯法和营私舞弊联系到一起。太宗细问证据，寇准说祖籍王怀二人都因受贿犯法，祖籍受的赃款少却被杀，而王怀因为是副宰相王冕的弟弟，获赃上千万，只受了杖刑，还官复原职，这难道不是不平吗？太宗责问王冕， 王冕不敢再隐瞒，低头认罪。寇准因此得到了太宗的褒奖，并升为左谏议大夫、枢密院副使。但并不是次次如此，还有一次，寇准和温仲舒骑马并行，有一个疯子拦住了寇准的马，向寇准山呼万岁。寇准的政敌枢密院知院张逊得知之后，派人向皇帝密告说寇准有二心。寇准用温仲舒为证人为自己辩护，他和张逊在太宗面前激烈的争吵，使得太宗龙颜大怒，当下撤了张逊的职，也把寇准贬到了青州，当了一名知州。这是寇准在仕途上的第一次失利，当时他只有31岁，而太宗也深知寇准的才干和秉性，把他外放的目的只是想让他收敛一点，老道一些。一年之后，太宗重新召寇准回京，并升为副宰相。寇准回京后，太宗正害着严重的脚病，行走不方便。见到寇准后，太宗先让他看自己的足迹，然后不无责备地问道：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呢？有意显示和寇准的亲密情感，寇准却表现出了一贯耿直的性格，没有说半句奉承讨好的话，也没有表示自己要痛改前非，而是不冷不热地说道：臣非赵，不得至京师。随着年事的日益增高，宋太宗心头最大的隐忧是谁来继承他的皇位，因为他相信寇准的忠诚，便直截了当地问：据你看，我的几个儿子谁可承继大统？刚见面就问这么敏感的问题，而且是当着那些对寇准没有任何好感的侍从宦官的面，寇准当然不想直接回答。他向太宗提出，选皇储时应避免向三种人咨询：一是女人，也就是皇帝的后妃；二是中官，也就是宦官；三是近臣，因为陛下是在为全天下选储君的。言外之意是所提到的这三种人只知道狭隘的小集团利益。寇准这段充满了政治睿智的话，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太宗的问题，却含有极为深刻的道理，也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。太宗低头沉思了良久，让身边所有人退下，只剩下他与寇准。这次皇帝是动了真格呀，问道：你看襄王可以吗？寇准说道：陛下选择的是可以负天下望者，知子莫若父，圣上既然认可，就应该立即做出决定。太宗见寇准真心地支持他的选择，立即让襄王做开封尹，改封寿王，立为皇太子。太宗召回寇准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立皇太子这件大事，为权力的移交做好准备。 寇准人称寇老心儿，他同样是清官的代表之一。在面对辽国举兵进攻的时候，寇准毅然决然督促皇帝御驾亲征，然而功高盖主，忠臣寇准最后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？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。 宋太宗过世之后，宋真宗登基，但是宋真宗却并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信任寇准。公元1004年，辽国大举南侵，战火迫在眉睫，宋朝江山动摇，只能任用刚性之臣。于是宋真宗任命寇准为宰相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当时的寇准几乎是孤军奋战。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，主张迁都金陵；枢密院士陈尧叟是四川人，提议迁都成都。而宋真宗本来也无心抗敌，更表现得惶恐不安，唯有寇准坚决支持抗敌，最终以少数压倒多数。不仅如此，寇准还特别要求，为了鼓舞士气，争取更大的胜利，真宗必须渡过黄河，亲临前线。这项过分的要求在紧急状态下未被以犯上论处，反而被批准。其实更大的原因是真宗就是一个没有主意之人，谁表现得最强硬自信，他就会听从谁。怯懦的宋真宗在寇准的督促下终于决定御驾亲征，但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不少人对抗敌没有任何信心， 甚至当时另外一位宰相毕士安也已抱病在身，太白星白天出现对大臣不祥等为借口不愿随驾北征，还对寇准敦促真宗亲征说三道四。宋真宗亲征之路可谓是困难重重，平生事端，一会儿要打道回府，一会儿不愿过河，寇准如同在驱赶着真宗步步前行。当宋真宗出现在澶州北城楼上时，城下的北宋兵民是欢声雷动，气势顿升百倍，辽国大军兵临城下却难以破城，眼见续战无力便想讲和，于是双方使节秘密往返，订立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。从积极抗辽到澶渊之盟，寇准功盖群辽，有目共睹。王安石也曾经在诗中歌颂：欢盟从此至今日，丞相来攻攻第一。但功劳太大，也埋下了祸端，尤其人数占多的主降派更是把寇准看作了眼中钉。战事稍平，小人们就纷纷浮出水面，参知政事王钦若，这个曾经被寇准斥之为最可斩首的妥协派首领，一回到京城就活动起来。一次退朝之后，他对真宗说：春秋一书都把城下之盟视为耻辱，而澶渊之盟实际上正是城下之盟，您难道不觉得这是一种羞耻吗？况且寇准老催您上前线，太不拿皇上当回事儿。这样的话说到了真宗的心坎中，从此真宗对寇准冷淡了起来。除了王钦若，还有一个人更加不能忽略，就是丁谓。丁谓此人可算是寇准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曾任参政事，他的能力远没有寇准强，风头也没有寇准足，但在做人方面却比寇准强了百倍。有一次中书省聚餐，羹汤洒在了寇准的胡须上，丁谓看到之后非常的殷勤，忙不迭地为他擦拭。寇准笑着说：参政事是国家的大臣，竟要为长官擦拭胡须吗？丁谓听了心中十分的羞愧。寇准不需要人的奉承，但有人需要，尤其是皇帝。丁谓把逢迎的对象瞄准了最高统治者，以伪造所谓天书、大造道观以及编造祥瑞之事等，把宋真宗抬到了神的地位。有一次宋真宗与大臣们一起钓鱼，宋真宗钓不到鱼，丁谓竟作诗说是：鹰惊凤辇穿花去，鱼为龙颜上钓池。宋真宗极吃这一套，对王钦若与丁谓的上奏及行事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。宋真宗病重，曾与寇准商量由谁来继位之事，丁谓与刘皇后勾结，不仅罢了寇准的相位，而且将其逐出了东京，于是寇准遭到第二次罢相。老子说过：至刚则易折，此话用在寇准身上最合适不过。当初寇准刚当宰相之时，一个跟他相交的官员还在成都做官，此人对自己身边的人说：寇公治国奇才，可惜他的学术和做人的修养不足，日后若没有长进，则必然命途多舛呐。结果没过多久，寇准果然被贬，两度为相，两度被罢，深受迫害，但寇准却并不后悔，也并不悲观。在雷州时，他侠则诵读，宾至笑语，毫无精神负担，所谓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别人觉得贬官是奇耻大辱，但寇准却过得挺开心。雷州的日子是寇准过得较为舒服的一段生活。欧阳修曾批评寇公之祸以老不知止耳，这话有对的一面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偌大的北宋，懦弱的朝纲，需要的真的是这样一个刚性之人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，这里依然是带您解读历史的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。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，我继续来为大家解读中国古代的十大忠臣。接下来要说到的第四位，包拯。包拯字希仁，泸州合肥人，人称包青天。他是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之一，是黎民百姓呼唤清管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。他是集中体现秉公执法、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，很多的影视作品和戏曲曲艺中都能够看到包拯的身影。虽然这样使得包拯名扬四海、流传千古，但是同样也是因为大家的口口相传，为包拯增加了很多的神秘色彩。相传包拯更是具备了穿梭阴阳两界的能力，能够白天审理阳间，夜间审判阴间。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，包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究竟是如何来表现自己的忠诚的呢？关于包拯的出生也有着相当多的版本，有的说包拯父母早亡，自幼失去双亲，是长嫂抚养长大；有的说包拯的母亲在临产之前，他的父亲做了一梦，梦见一只猛虎向他扑来，便认为此乃不祥之兆。而包拯出生之时全身漆黑，而且不哭不闹，很是奇怪。于是包拯的父母在惊疑之中就把他扔到了家门口的池塘里，而此时正值夏季，池塘里长满了荷花，包拯被荷叶拖住没有掉进水里。恰巧他的长嫂到池塘来洗衣，见到了包拯，就偷偷地抱回家中抚养成人，因此包拯是长嫂乳母。事实上包拯并不是由长嫂抚养长大，在宋代的史书当中没有包拯有兄长的记载，后来的包氏宗谱当中曾记载过包拯有两个哥哥，但是都早年去世。实际上包拯是一个独生子，没有哥哥就不可能有什么长嫂。封建地主家庭子女要想显达于世，就只能走科举考试之路。包拯从小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，作为当时的一名有志青年，他的上进与追求显然也在求取功名上。29岁那年，包拯中了进士甲科，被任命为大理评事、建昌县知县。然而恋家的包拯舍不得离开父母，便奏请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边上班，于是改任为河州监税。回家报喜，结果爸妈既不愿意离开合肥的家业去适应新的生活，又舍不得宝贝儿子独立门户。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，自己又是根独苗，索性将官辞了，安心在家陪父母。包拯在家中做待业青年，一做就是10年有余。二老离世后，他守孝3年，守孝结束仍然没有工作的打算，不愿离开父母的灵地，又在家中待了2年。2年后，在乡亲邻居苦口婆心的劝说和鼓励下，包拯才决定离开家乡，正式踏上仕途之路。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差事是当时的安徽天长县一把手。包拯十几年待在家中虚度青春，这在现代人的眼中简直匪夷所思，而在当时却是寻常之事。宋朝对孝道非常重视，上升到个人品德及社会名声的高度。如果谁因为贪恋官位而置双亲于不顾，要被世人唾弃。按照宋朝的礼律，父母去世，其子必须守丧3年，无论你官居何位，必须离职守孝，否则就是夺情及大逆不道之人。所以包拯的青年时期为了孝顺父母在家中度过，并未有任何惊世骇俗之处，符合当时的儒家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。 包拯人称包青天，他是秉公执法、清廉公正的最佳代表，他是大家心目中无所不能的神奇判官。但是在历史中，这位传奇人物究竟是怎样在复杂的官场中对皇帝、对国家社稷尽忠职守呢？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。 当包拯进入朝廷之后，正值朝廷因为变革而陷入了党争，守旧派与革新派闹得不可开交。按理说包拯该站在守旧派的阵营，因为把他从地方推荐到中央任职的是守旧派的大臣王拱辰，但是包拯却并不急于表态，也不参与其中的纷争。同时守旧派也没有把这位无名小卒看在眼中，更没指望他能够在打击改革派上有所作为。然而包拯却突然上了一个抨击范仲淹新政、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奏折，对其派出的监督地方官员的按察使权力过大的问题提出了质疑。此奏一出，立即炸开了锅，两派就新政是否加重官员腐败而争论不休。保守派士气大增，为加入包拯这个生力军惊喜不已。不久变法失败，新政被废，正当保守派长吁一口气时，不料包拯突然上奏，建议皇帝保留范仲淹考试选拔人才等新政。其实这正是包拯翘直的秉性，他不与人苟合，不为辞色悦人，一生不结派系，也不卷入党争之中，甚至没有一个走得近的朋友，以至于故人亲党皆绝止。此后包拯渐入佳境，走上了北宋仁宗时期的政治舞台。他的特色之一就是一生都在弹劾别人。据统计，在他弹劾下被降职、罢官和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。有时为了一个人、一个案件，往往是反复上奏，火力之猛，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。并且包拯弹劾的都是当朝权贵，他曾经7次弹劾酷吏王奎，顶住各方压力，最终把这位宠臣拉下马。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严世良坚守自盗，包拯4次弹劾皇亲郭成佑，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。他弹劾宰相宋仰，其人文采风流，道德高尚，实无过错。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，包拯越弹越牛，甚至六弹国丈，硬生生地把仁宗宠妃的伯父张尧宗给弹下马来。仁宗专宠张贵妃，让他平庸的伯父坐了直升飞机，一年之内晋升了4次。此举引起群臣的非议，包拯首先冒出来弹劾，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，不料张的职位不降反升，这说明皇帝也在力挺他。包拯见形势不对，3天之内又弹劾，甚至大呼国丈是盛世垃圾、白昼魔鬼。见没有任何动静，包拯再弹，而仁宗也怄上了气，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。激进者要求停辩，要与皇帝面对面的争理。在争执达到最高潮时，包拯一激动，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，滔滔不绝。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，皇帝尴尬窝火，拂袖而去。回宫之后，张贵妃问消息，仁宗冲着他发了一通脾气。包拯向前说话，直图我命，如只管要宣徽使，宣徽使如岂不知包拯御史乎？就这样，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梁府的建议，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，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，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。而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，以退为进，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。事实上皇帝仅只是缓兵之计，仅仅过了几个月，又要把这些职位委派给他的国丈。其实君臣各退一步就算了，包拯却非要让皇帝下不了台，一谈再谈，最终把仁宗给弄烦了，不再动张的职务。后来张贵妃香消玉殒，这场由包拯掀起的君臣拉锯战总算平息了。包拯这股子牛劲让全姓大臣甚至仁宗本人都有点畏惧三分。当时在官场流行一句时髦语，包谈，为官清廉正直就叫没包谈，贪官污吏就被称作有包谈。说完了包拯的忠诚和耿直之后，我们今天迷幻时空之旅马上就该结束了。中国古代十大忠臣还会有哪些人物呢？